上市公司专访。 培力龙本方是一间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医药公司，主要以龙本方品牌从事研发、制造和销售浓缩中药配方火粒产品和中药保健品，并提供中医门诊服务。火粒产品目前供药给本地医院、中医诊所、连锁药店、私人中医从业者和个人消费者，市占率八成以上，亦都在内地透过分销商和直销渠道销售。公司早前公布截至去年6月底止的上半年业绩，营业额按年升超过 6%， 去到2亿0800万港元，股东应占亏损收窄超过一半，去到1869万，期内毛利率跌 2.8%， 去到 54.6%。 主席陈宇玲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，新冠疫情期间，香港、内地和海外民众增加对中医的认受性，但是过去三年几业绩持续亏损，关键是内地配方火粒国策转变。当时国家出台新政策，将500只平时常用的中药标准分阶段推行，这个过渡阶段影响了公司业绩。 是最主要呢，就是在内地呢那个配方火粒的政策呢，大概三年前呢有一个转变。 嗯、 大家可能知道呢，我们是其中一间差不多做了20年的帮国家做标准的企业之其中之一间。那时候只有6间厂是做这样的。我们其中一间唯一一间香港一间呢、大概三年前呢，国家是出了一个政策呢，就是说那个试点是完了。那我们其实6间企业呢亦都帮国家做了大概有500只的，就是我们平时需要用的中药的标准。那但是国家呢在3年前开始咧，佢就系个标准系分阶段咁出，即系50只、100只、150只、200只，到而家为止咧，都系得300只啫，200几只能够用得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喺医院里边咧，突然间由500只药，啲医生变翻200几只药咧，佢开嗰条方就唔齐啦，咁啊全部去翻晒煲啦。咁变咗咧，就我哋而家系经过一个所谓叫做过渡性嘅阶段，我谂可能仲有1-2年，嗰400几500只药咧，就应该个标准可以出晒台。去到嗰阵时候咧，就会回复正常。 日后中药火粒标准全部出台之后，公司可能面对集体采购降价压力。陈宇玲分析，公司的药品除了要符合内地标准之外，更加要符合世界各地的标准才可以出口，这个差异成本令到公司不能够参与集采。 佢國家有一個標準咧，係一個叫做最低標準嘅。所有企業嘅標準咧，通常都要高過呢一個最低標準，因為你一低過嗰啲標準，其實係犯法嘅。咁但係我哋咧，先天性有一個問題，因為我哋除咗要符合中國標準咧，我哋要符合香港嘅標準，我又要符合美國嘅標準，我又符合澳洲嘅標準、歐盟嘅標準、加拿大標準。咁所以我哋集中曬所有標準咧。其實我哋嘅藥嘅標準咧，同國家即係喺內地銷售嘅藥品嘅標準咧，係有比較大嘅差異。咁個差異係咩咧？變咗我哋個成本咪會貴咗好多咯，要高咗嘛，因為我檢測都要多咗啦，我重金屬都 check 多幾隻，即係農殘又 check 多成100隻嘅喎。咁變咗我哋嗰個原材料選購啊嗰樣嘢咧，冚唪唥都係比較困難啊。即係嗱，我諗真係要符合我哋嘅藥材嘅標準咧，喺全個市場裏面咧，只有5%-10%係符合嘅啫。咁所以價錢係特別貴咗少。咁变咗我如果一去拍埋去集采咧，我就搞唔掂噶啦。 佢话公司唔做集采，亦都唔代表放弃内地市场，因为配方火粒系国家走中药现代化嘅趋势方向，唔能够永远停留喺煲药阶段，这个将会窒碍市场前行。公司将于3个策略参与内地市场发展， 唔会放弃个市场，因为配方火粒咧，我哋睇到呢个系国家嘅趋势嚟噶啦。中药要现代化，下下都仲系要煲咧，你就停留喺呢个阶段，冇办法向前行咧。就我哋都系会针对翻内地嗰个私营市场。咁我哋有兩個方法啦，一個咧就係賣俾一啲私家醫院，或者能夠承擔到一啲靚藥嘅私家診所。另外最主要嘅做法，我哋個方向一轉咧，而家就係自己開設自己嘅自營診所。開始咗啦，我哋而家有4間噶啦，全部都係喺大灣區集中，攞到大灣區呢個政策啦。我哋香港嘅暫時為止，我哋都佔有率80%以上啊嘛。利用香港嘅品牌喺大灣區咧係受歡迎嘅。第三個咧，亦都我哋係會加強翻我哋保健品嗰方面嘅业务喺内地。上半年咧个增长或者旧年嘅增长咧系非常之好嘅，又鉴乎于我哋个品牌喺香港比较出名啦。 陈宇玲话：受制于国策转变，过去三年公司加强香港同海外业务占比应对， 农本方品牌在本地医疗界、中医界和市民都增加了认识，公司亦都努力开发中西医并用或结合。 现在包括西方或者中医都是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诊断其实是应该共通的，医的方法不同，是咪用中药或者用针灸，嗰边又用西药或者开刀，呢个系大家要有专业嘅知识先可以做得到。但系诊断咧，其实应该系大家共通嘅。即系古老嘅时候冇 MRI 噶嘛，咁咪冇得用咯。中医系咪？咁但系唔代表话中医如果佢发展都有 MRI， 其实佢可以用噶。所以其实系诊断，即系只不过系个中医佢更加了解个病人嘅状况，然后对症下药啊嘛。所以呢个咧，我谂而家系差唔多有个共识噶啦。诊断方面系啦，药就唔同啦，因为中医嘅理论佢医人嗰个方法同西医嗰个可能有啲唔同。西医嗰个系好针对性嘅，中医咧系整体性嘅， 提升 免疫力啊，或者你个个人嘅平衡啊嗰样嘢。我都是推广中西医要并用或者结合的。我们在香港和这么多间大学、这么多间西医学院、中医学院都做很多科研，证明中药究竟是为什么会产生的作用呢？ 陈宇玲指，培力农本方的海外业务增长不错，特别是火粒市场。另外公司在美国亦有设厂生产中药复方产品，例如银桥散、六味地黄丸等，这些药品专卖给当地针灸师，作为营养补充剂，市场发展不错。 新冠的时候咧，即系 CBS 咧系报道咧，我哋个诊所嘅喺美国嗰度，就用嗰啲火粒啦。佢嗰啲人西医医好咗啦，但系冇晒味觉，冇晒嗅觉，又头晕咁样，结果要睇中医，食翻好咗。佢自己亲自嗰个病人出嚟讲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喺美国另外有一个业务咧，又比较特别。我哋美国有间厂嘅，就是做一啲中药嘅复方，譬如银桥散，咪六味地黄丸，咪就系复方。咁嗰啲咧，我哋有100多种药咧，系卖俾当地美国嘅针灸师嘅。而呢啲针灸师咧，95%咧都系非华人，因为美国咧就冇中医注册，但系佢有针灸师嘅注册，专业嘅。佢哋有诊所啦，佢哋喺医院里边工作啦。呢啲针灸师咧，大概有25% 咧系西医嚟嘅，做呢啲咁嘅中药就卖俾呢一啲针灸师，作为一啲营养补充剂。咁就呢一个。生长咧系好好，佢 FDA 系要批你嗰个所谓叫营养补充剂嘅 GMP， 唔可以话佢医乜嘢。所以我哋嗰个业务主要系卖俾针灸师，我哋就冇卖出街嘅。 佢话目前内地药材供应系一个问题，因为市场规范有限，药材质素参差，价钱波幅大。有见及此，农本方最近同一班有志之士建立一个中药材交易平台，希望改善情况。 药材咧，始终都系一个大问题，特别系中药咧，我觉得佢嗰个成个市场咧都未整系认真系好规范，个质量会参差啦，价钱亦都高高低低。呢一两三年咧，房地产冇得做，啲流动资金咧走去炒药材，通一炒嘅时候咧，质量就会下降。我同一班有志之士啦，包括浸会大学啊副校长啊，同埋梁振英先生啊、高永文医生咧，就组织咗一个非牟利嘅团体，一个联盟嚟嘅，希望将中药材嘅质量提升。咁其中一个做法咧，我哋就建立咗一个中药材嘅交易平台，有啲似淘宝嘅，产地嘅公司或者农民咧。是可以将佢啲药材摆喺个平台销售，但係有一个条件，就係、是、个平台要去认证咗个药材先。我哋同香港 STC 都係一间非牟利机构呢合作嘅，佢会派人去认证咗啲药材，完之后先至有权摆上去个平台度销售，咁就价钱呢就市场去定啦。 陈宇玲分析，平台对供应同埋需求方发展有利，亦进一步帮助中药现代化系统工程发展。 我哋系用药材嘅买家咧，可以上去平台嗰度睇咗你个标准啱，我先至买。減省咗中間好多自己要檢測嗰種問題啦，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就係咩呢？因為好多時候嗰啲農民或者合作社咧，佢哋要經過好多中間商啊，食曬啦。但係而家就跳過咗啦，變咗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咧，就係慢慢好多藥材，第一有個標準，第二個價錢可以係市場去定，而係唔需要被囤積炒啊嚇，或者中間嗰啲藥材侵咗啲假嘅落去啊，你又驗唔到啊。咁同埋咧，因為呢一件事咧係引起咗全國好多唔同嘅省份咧，中药管理局啊、市场监督管理局嘅重视嘅，佢哋都好想做呢件事，佢哋都肯去支持做呢件事嘅话咧，我哋就会事半功倍啦。因为好多验证嘅嘢或者系监管嘅嘢咧，可以由当地嘅监管机构去做。呢个平台系我哋以香港为出发点，因为我哋香港嘅品牌个质量系好，所以中药现代化其实系一个真系一个系统工程嚟嘅。 培力龙本方在2015年7月在港交所上市，今年是挂牌10周年，当日的招股价5.98，但上市之后股价反复回落，近日报5.06，市值2.2亿。分析说在政策影响之下，公司的内地火粒业务进入过度阵痛期，预期1至2年之后将会回复盈利，期间公司扩大了本地和海外市场占比，成功渡过逆境，估计内地大健康行业逐步步入蓬勃发展期，培力龙本方稍后将会受惠。公司努力利用香港优势走向世界，推动现代化中药国际化进程，未来的业务重心将会转向大湾区内的诊所模式，打造连锁式现代化智能化的中医诊所，预期简易时日可以做出成绩。